绣红河最落地，无人看见每日怨嗟，月下路途不再回，雨水滴雨水滴，引阮入绣兰池，怎样予阮离休离离，永远无人通看见。